我来到这小市场，带着我的大同机秘密，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我爱这种天真的感觉，就算天再下来也不是什么问题。我的希望每天跟你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宠我这 baby、yeah、I don't care 你的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亲爱爹，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名士，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大公鸡。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宠我的 baby。 你真的宠得起你和大小姐一起，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girl。 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我们就是和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宠我的 baby、yeah、I don't care 你和大小姐一起，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陶喆《宫保鸡丁》，马上听到的是钟汉良的《一枝孤芳》。 我隐藏着目光，待天下风起云涌是狂放。上一枝孤芳，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天月亮遥远地方，是烽火烧尽城市灿烂过往。你语言的沙场，有爱像流淌在黄土之上。为战而战，为胜而唱，为你抵挡，对月仰望，对天呐喊，对你疯狂。盔甲前方荒凉悲壮，别忘记我模样，无我无名无藏。烧尽城市灿烂过往，你语言的沙场，爱像流淌在黄土 站啊站，为什么唱，为你抵挡，对月仰望，对天呐喊，对你疯狂，回家前方荒凉悲伤，别忘记我模样，无我无名无常，似乎是我的心事，此次断茫茫归途，一人向生最深处，我回首来时路，何来繁华的嚣张，烈日当空心灼伤，我永不相负，为战而战，为生而战，为你抵挡，对月仰望，对天呐喊，对你疯狂，回家肩膀荒凉悲壮，别忘记我模样，无我无名无常，无我无名无常。 许慧欣的第三张国语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歌《独立宣言》，这张专辑除了延续了以往两张专辑的一个唯美浪漫之外呢，更在企划概念的一个视觉造型上面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 想打通电话证明世界还有别的人种，手摸着脸暗恋和花瓣也都跟着哭，还剩了几分钟的雨衣摊开我的地图，而陌生人的I don't know what to do， 想打通电话证明时间没有突然停止，连靠着枕头床单失眠我都忘了谱，还欠了许多风的缴费，通知明白浮现熟悉或陌生我已搞不清楚， How is it possible， 表情都已哭完，眼里的道理始终的太有钱，我决定放了一路无法的独立宣言，尽管没有你突破的那一点，想打通电话证明世界还有别的人种，手冒着脸暗恋着花瓣也都跟着哭，还穿了几分钟的雨衣摊开我的地图，而路是弯的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想打通电话证明世界没有突然停止，连靠着枕头床单失眠我都忘了谱，还拆了许多封的缴费，通知明白浮现熟悉或陌生我已搞不清楚， How is it possible， 表情都已哭完，跟你的道理始终的朋友间，我决定忘了一步哭发的独立宣言，尽管没有你偷偷的聊了一点，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待在地里打扰，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眠药，却享受家乡的味道。赚钱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绕，哪里会协调？你可让我知道。永远的世纪，做着北京的梦。你没有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骑着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永远的世纪，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接下来听到的歌是张韶涵的《我的眼泪》，这个体现了张韶涵中低音域的一个美感，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开阔和明朗的感觉。 看着心在粉碎，却忘了我该拒绝。这个世界总是有我跨越不了的界限，爱我的遗憾和后悔，感谢误解，将我痛快击溃，让我挣扎蜕变，磨练出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火焰把谎言燃烧成灰，穿越过了绝望颓废，拥抱伤痕留给我的体会，让我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真实的代价多昂贵，至少 记得我是谁。 2006年对于素有浪漫猿人之称的马来西亚籍的创作歌手林宇中来说呢，可谓是充满了惊喜和意外的一年。原本只是和海蝶音乐签了一纸的一个创作合约，后来却意外的被老板一路提携登上了舞台，从幕后到前台发片当了歌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失恋雪》。 初恋那个夏天，我们学会热恋，要快乐有条件，幸福又要绝。后来牵手很累，我们学会告别。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眼睛越亮只不好熄灭，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可视而不见。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6号星期四，农历腊月2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度，廊坊多云转晴，4度到-6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8度到-6度，近邻天津雾转晴，4度到-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来说一个生活中很实用的小妙招，把豆子一样大小的牙膏抹在每一个指甲上，用牙刷来回揉搓，再静置5分钟，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指甲变白变亮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软硅胶和磷酸盐都是温和的摩擦剂，用来除牙斑菌，对指甲上的残留污垢也有一样的作用。今天回到家中的时候，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小妙招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和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云山雨水三角汁香石化鸡，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纯属意外，这首歌呢是戴佩妮的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情歌，歌词描述的就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了几段悲喜人生，了解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的期许的状况下，然后遇到了真命天子的一个故事。 翻越了一座山，流浪了多少城市，弹动了几段的爱情，才了解现在的自己，打翻了几个抽屉，删了不少旧的讯息，明白了是晴是雨才能够遇见了你。你给我的一切纯属意外，就算我躲起来也被掩埋。 Oh why? I don't know why. 外面风雨都不再精彩，我越是崇拜你给我的世界是生意外，就算繁华停摆我也被宠坏。 Oh why?你的屋檐下的那个女孩，只对你慷慨，只对你依赖，只让你填满我的空白。 I think you are 世界很大，但关起门来还是基本和你无关。你只需要的就是面对的他，朝夕相处，日日夜夜睡在一张床上，一起看电视，冰箱空了一起去买东西，在餐馆里面商量着一起点菜，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体味细微的美好，这个就是婚姻的意义。来听到这么味的实话转移。 灯光一般无话，旅馆海关一开，多奇怪，眼睛张开，迫不及待，爱是轮胎转过来，因为你人气满载，为我存在，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轻轻一声应该大概浓度一百，你的爱爱像精彩淘汰赛接力赛，到底白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白，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难道你真金白白继续发呆，心痛要乱了半拍，流星时光穿过 Vino Vino 最炫的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65。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我谨代表广汽本田三河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因为1033，我们都来听哟。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哒哒哒哒哒哒。

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至少能拥抱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这一步，不在乎何苦让我吃了多少苦，这段路我很知足，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这一步，不在乎。这段路我很知足，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给你远远远远的守护。 世界喧嚣，人心浮躁，若要身心安稳，秘诀只有两个字，宽淡。心中宽容多一分，脚下的路就会阔一寸。宽容了别人，解脱了自己，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 Oh, so your wounds they show, I know you have never felt so real.Hold on, head up, be strong. Oh, hold on until you hear them come. Here they come, oh.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beg her now for anything, beg her now for one more day.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time to tell her everything, ask her for the strength to stay. Thank you. sky or a car, and don't ask why. Oh, just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beg her now for anything, beg her now for one more day.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time to tell her everything, ask her for the strength to stay.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习近平春节前赴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考察脱贫攻坚工作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各族人民更加幸福安康。李克强24日在昆明看望西南联大老校友，他说，在国家危亡之际，联大的师生展现了我们民族最宝贵的品格，传承了民族精神和血脉，教育是国家的根基，感谢你们今天依然守护着联大的精神。国际方面，韩国节前因禽流感疫情陷入了鸡蛋荒，蛋价飙升70%，有主妇对媒体抱怨鸡蛋简直变成了金蛋，韩国当局紧急加大了进口的救急，预计节前共有1500吨鸡蛋，相当于2500万枚外国鸡蛋进入韩国，其中多数来自美国。当地时间24日下午，巴西监狱管理部门证实，圣保罗包鲁地区发生监狱暴乱，152名囚犯逃离监狱，军警抓回90人，但有62人仍然在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准备出发到了晚上，快乐的人都该捧场，这一切跟着你一起分享，让钱包有力的动作，围绕四大皆空，这是我的放松，那全场都轰动，有唱跳我开始高手，你怎么敢不行动， 你说话的动，你的脑应该早有风，眼睛的太多世界让它变得朦胧，一点就够改变的快乐，跟着我这个环节动跳动，也会不顾其实没有规则把一切放空，有用别打开了小组越战越勇，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突然一下你会发现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开始隔壁的邻居家的门上已经贴好了对联，有的人开始离开了工作的城市回到老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听到的是 BBF 重装上阵。 飞多高是目标，不会累彼此拥抱，你知道我也在寻找脱离想的云朵高， 准备好勇气外套在这里，用背包将你心跳 Get ready， 梦想穿成你的技巧，未来要靠自己找， 捕捉到汗水在呼啸，深呼吸感觉微妙，做好准备要给你比一切都有能量的微笑，我们时刻准备好，超越自己是我的目标，感受兴奋的味道， 重装上阵，为了要 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要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在这沸腾的战场，不顾一切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当遇到困难时我不会逃跑的突破大门，一次我对着自己微笑， 捕捉的汗水是对自己的咆哮，身边的兄弟是我一直的骄傲， 我打破一切以免成为黑暗，因为是你们才能让我彻底学会勇敢， 这次我重装上阵，在路上我就不会孤单， 捕捉到汗水在呼啸，深呼吸感觉微妙，做好准备要给你比一切都有能量的微笑， 我们时刻准备美好，超越自己是我的目标，感受兴奋的味道， 重装上阵，为了要 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要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在这沸腾的战场，不顾一切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拿起外套，准备好在这里收拾行李，就这一次 I'm getting ready， 无尽的歌替我想起那些从前，路上的我在跟别人说了再见，打破常规，为了远方出生才会露出来，突破所有阻碍，重装上阵，我们等你来，跟着这节奏，拿起主音就得胜，我们为自己的梦想飙吧，勇敢一人的往前走， 机会要找到，机会要找到，梦想变动了来把我破， 一直不停靠，有些在咆哮， 用深渊里去把梦抓牢， 机会要找到，机会要找到， 梦想变动了来把我破， 一直不停靠，有些在咆哮， 我们正要发射， 重装上阵，为了要 穿越战场，不顾一切去寻找追梦的路，才要我们奋力的向前跑，奋力的向前跑，在这沸腾的战场，不顾一切寻找奋力的向前跑。 首，朴树作曲，朴树和韩寒作词，收录在了同名的 EP 当中。这首歌呢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一个主题曲。随着《平凡之路》的发行，沉寂了十年的歌手朴树正式复出。 你要做梦 VR VR，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一零三三。

界，我要祝福，感受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在年轻的旅途，转身我依然祝福，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有你祝福。我用我的角度，当这世界的拥有不如，从得到的感触，找到你想象的程度，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有你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搞笑》，来自罗志祥演唱的，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潮男正传》当中的一首歌。 那一条牙膏在对我傻笑，嘲笑我永远用不掉，想睡就睡，想闹就闹，好快乐少了人唠叨，蓝色的碗盘多满了一套，我忘了没人陪我偷笑，要多少替代的丑角，无辜的陪笑，才会让我们真的忘了你的好。我在搞笑，贴着热闹，掩盖着心跳，边哭边笑，偏要说着一个人真好。当人群散了，突然觉得我可以死掉，我受不了。还在搞笑，害怕回家不知怎么熬，这么多年早就习惯有你的撒娇，我想我能熬，但是至少要让我知道你好不好。睡觉的床位少了一双脚，所以他常常看着门口睡不着。我在搞笑，借着热闹掩盖着心跳，边哭边笑，偏要说着一个人煎熬。当人群散了，突然觉得我可以死掉，我受不了。我在高烧，却在最后眼泪拼命飙，你的离开失去多少我计算不了。忙完了一天，突然觉得我何必醒了，对谁炫耀，要笑是否拥有麻痹的疗效，唱夜夜歌却避不开催泪的曲调，我彻夜不眠，希望听到有人会提到你好不好。 不要抱怨变老，要知道很多人还没有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 F4 好像已经很久远的一个名字，当时风靡了全国的一个偶像男子组合。 F4 第二张的归大碟烟火的季节以永远的为主题，为了回馈 F4 的歌迷们，首批不惜制作成本限量推出丽丽豪华版的首创的国内音乐专辑，设计以立体形式呈现，并且赠送 F4 从制作演唱定妆拍照拍 MV。 来听到的是这首烟火的季节。 你微笑的眼，我看到无数晴天，吻你的脸的那一天，拥有全世界。原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为你挡风险，让你靠在我的肩，想每一个明天。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照亮幸福的瞬间，好让我们看得更远。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点亮生命的一切，散发我们的喜悦，在爱你的那一天。在你的脸，暖暖不回见。 未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为你挡风雪，让你靠在我的肩，奔向每一个明天。牵你的手去

时候的我其实有几个好朋友，可是他们不玩机器人也不会打篮球，因为这几个小家伙的名字叫做音符。慢慢的我喜欢了这种生活，那是礼物，是天神留给我的小礼物。妈妈还我那一个不平凡的我，那伤痕也许真的是个小礼物，是天神留给我的小礼物。他会一直跟随我，一直陪着我，感谢赐予我爱的眷顾。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致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置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近印发，明确向符合条件的在市场租赁住房的城镇住房保障家庭发放租赁补贴，不得向政府投资运营的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再发放租赁补贴。